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星期三晚上8点01分，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今天要全程站着的泽华。 哎，大家好，我是一脸问号的樊雪。为什么要站着呢？ 因为站着可以让自己的身材变得更好。主要今天坐太久了，我就觉得站一站可以那个活动一下筋骨。 我以为你故意的想以一种藐视的状态来看着我呢，因为平时是吧，我们的身高是吧，差不多的是吧。 你看我现在就在按照你说的方式哟，本来并没有这个意思哟。 藐视 主要是吧，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嘉宾离我们实在是太遥远了 啊， 在山的那一头 要眺望， 对吧？如果要想跟他确认过眼神，就只能站起来才能确认过眼神了。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著名节目主持人顾峰老师。 砸场子的， 不 抢饭碗的， 还不让人家说话。来来来，现在可以说话了。 嗯， 著名歌手顾峰老师。啊，还不对，再来一次啊，再来，走，有了。 大家好，我是歌手顾峰。 哎，歌手顾峰，其实跟主持人顾峰也是好朋友。 不是1039那个顾峰。 哎，你俩讲真，私下是好朋友是吗？ 啊，对对对， 就是因为同名同姓吗？ 对对对， 然后彼此惺惺相惜。 没错没错。 我的天哪！ 哇哦！ 然后有经常有人跟我这个聊天说 啊， 之前听你那个交通台节目挺好， 是吧？ 对，然后我每次都跟人解释，后来是解释的受不了了，就是。后来 干脆承认， 对，干脆就承认，就啊，谢谢支持，谢谢。然后后来我问那个1039顾峰 啊， 也有人跟他说，哎，你原来唱那个什么什么歌，然后同样的，他也是后来也是懒得解释了啊，谢谢， 什么什么错唱的挺好， 你说我什么都行 啊， 我唱， 他最近还在朋友圈当中给我留言说要唱那首歌曲，我说那你唱呀，我还起了一句 啊， 然后他说我不记得歌词，你看。同样是顾峰，差距怎么那么大呢？好吧，好吧，再次提醒大家，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 98.2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哟。 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记得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记得选择我们的频率“挑战新歌声”。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啦。 话不多说， 我真的好累哦，我的脖子、啊。我如果看你的话，我这样会得颈椎病的。 那你要不要也站起来？ 但这样可能那个活筋动骨一下还不错。 活筋动骨，活筋动骨，这个句话怎么哪里有问题？好，话不多说，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个板块 ，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刚才有一种左三圈右三圈的感觉。好，不说我 C 位主打歌，顾名思义，一首歌曲最代表现在自己的一个状态嘛。顾峰呢，今天来节目也是因为带来了全新专辑，叫做《重生》。 对， 如果《重生》当中选一首主打歌，你会选哪一首？ 应该是《慌》吧。对， 慌，重生，慌。 慌是那个 啊， 就是一片荒芜的那个荒 啊。我以为是因为太 慌慌张张的慌， 对，所以才要重生。这首歌 慌慌张张也是其中的一个情绪之一，对， 听起来挺荒凉的一个名字。 嗯， 对，其实这个单听这个字吧，其实会有很多可以联想到的一些 苦哈哈什么的， 对，谁敢比我惨？对， 谁敢比你惨？谁能跟你比惨？ 实际上是什么样的感觉呢？那我们就先唱好不好？ 哎， 好， 来这首慌。 Sorry， 我没进来。 那再来一次啊！ 再来一下。好好好， 这就是我们直播的乐趣点所在。 什么都不想做，什么也没有做过， 又进错了。 那再重来一次吗？ 那个伴奏稍微 是不是 稍微再给一点，没有，那个伴奏稍微给一点。 主要这个伴奏带的声音也是有点小嘛，哦，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给。 那前面是一直是重复的。好， 哎，我们这再来一次， 嗯，再来一次啊！刚才有点干扰，重新来一次。慌， 好， 就音量大小就这样了。 啊，哦，好。 什么都不想做。什么也没有做过，躲在一个无所事事的角落，将已过了很久都快忘了的青菜，变着花样向全世界直播，总是想让自己变得很慢，其实心里一直在慌着，每天不是坐着就是躺着，总想着太阳会再次升起，我还会迈开步去追寻，却在每一次清醒的时分，是落日黄昏，这辈子是不是这样了，是不是就这样屈服了，虽然走着却越来越沉重，逐渐习惯了失魂落魄，无所谓给自己开脱，捂着懦弱硬说早已看透，看透，眼看光阴渐渐散去，已没有如果，被逼得躲着抱怨世界的冷漠，总是愚蠢地跟着别人嘲笑的苦涩，自己有多傻却不让人说，总想让人知道自己很忙，其实心里一直在慌着，每天不是坐着就是躺着，想着太阳会再次升起，我应该会迈步去追寻，却在每一次清醒的时候，看到的也只是落日黄昏，这辈子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就这样屈服了，虽然走着却越来越沉重，又无所谓给自己开脱，又无所谓给自己开脱，虽然我是懦弱自己来了，我知道我不能这样活，眼睁睁看自己变老，还没看过，不能想象命运的起落，就把对抗的勇敢丢了，经历过那么多，该醒来了，醒来 非常过瘾的一首《慌》， 这也是我们的现场演唱哈，因为这首歌曲我听了很多遍了，我挺好奇，樊雪今天第一次听了吧？啊，什么样感觉？ 我其实还是觉得很丧哎， 很丧，很丧。 对，虽然说整体其实是比较有 power 的，听着就是有摇滚的那个感觉，但是。看歌词，因为我们这儿有歌词嘛，一直在看这个歌词，就觉得很丧。 哦，你是觉得歌词带给你 非常符合我今天回来的心情啊？那就是我刚刚从家里回来，哦，心里慌慌的。 哎，我们每次从家里回来都是很开心的。 哪有啊？ 就 又回到了牢笼。 OK， 你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是的。 他觉得丧哎。 正常， 蛮正常。 对，因为这首歌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比自我那个审视的一首歌曲， 我觉得有一些否定了。 对，有很多那个对自己线下的一些不足和一些问题，然后呢去做了一个梳理。但呢，其实最终的，我觉得一个导向呢，还是我们在认识到了这样一些自己的不足之后。你才能知道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你才能 是最后一句吗？歌词的最后一句。 其实副歌部分，我觉得一直也是在传递这样一种，对情绪吧。我觉得就是， 副歌部分，比如说唱的“没想明白到底为谁而活”，你想明白了吗？ 没想明白。 到底什么才是我要的？ 也没想明白。 还能肯定的是，我还活着， 活着呢。 这个大家能够想明白。经常会想，为什么在这里？哎，我也会经常这样想。 你不是为了工资吗？难道是为了新闻理想吗？ 我说的不是在节目当中，我说生活当中，在一个场景当中出现， 肤浅了。 然后你突然间的可能会质疑自己，哎，我为什么出现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当中？你不会有吗？ 会有啊哈， 所以你这首歌曲当中是总结自己有哪些不足呢？ 很多了，像刚才说到的，这个泽华刚才说的几点吧，然后呢，还有更多的，我觉得是对于未来的一个，就是你下一步该怎么走的一个反思吧。然后，我觉得人只有正视了自己的这个问题之后，你才能真正找到前进的能量，就是你才能精准定位吧，不能盲目打鸡血，对吧？天天就说啊，我要加油，我要努力，然后我要心里充满阳光，但实际上你不知道该往哪儿去，就是所以你得找到自己的真正的这个这个精准的一个问题所在，然后呢，对你才能找到继续前进的一个方向。 先认识自己，对不对？ 听起来好像这期间经历的挺多的故事哎。 这歌词里面最后一句话是不是主题思想啊？说到经历过那么多，该醒来了啊，醒来了。 对，其实也是。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会这样吧，就是，当然可能是我自己会更多的看重这一点，就是跟年龄有关系啊。就我说，可能在年轻一点的时候，会觉得说啊，那我需要去更多的尝试新鲜的东西。然后， 对我们就是这个样子的。一条河的那边的你呢？ 就是因为年轻，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去试错嘛，对吧？只要说对你的大方向是对的，那你可以多做更多的尝试，这样会为你的未来多积累一些这个经验。但呢，到一定的时候，我觉得，比如说到我现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个总结了，对，然后呢，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去走，而不用做那么多的无用功。 你是这两年的时候才突然间想明白这个道理的？ 我觉得是做这张专辑才突然想明白的。 OK， 樊雪刚才上节目之前跟我说过，他听过你那首非常著名的代表作品嘛，我们就不再提那个名字叫什么了。你觉得？发生改变了吗？跟你印象当中的那个人还是一个歌手吗？ 不是，因为 完全不是。 对，在那个时候，因为很久了嘛，在那个时候真的是广为传唱的神曲，我说这个词不为过吧？对，然后在 那我挺好奇的是，重生之后的顾峰，你喜欢他现在的一个状态吗？ 我觉得更喜欢，我觉得更饱满。对，就让我听到了很多的态度。以前可能更多的大家是传唱的是旋律，对，然后现在是真的是听到了歌曲里面的态度。 那我觉得这也是《重生》这张专辑想让大家感受到的不同面。 对，就是其实这一张我觉得并不是说我变了，就是其实是反而是真正的回归了，就我更加坦诚了。那像对初期。原来写了很多作品，我觉得都带有一种很投机的一种心理吧，希望他红，希望他赚钱，希望他能够有更多的人知道，希望他能够带来很多的这个收益。 那我好奇的一点是，关于曾经的那些历史，你觉得它是黑历史，还是你觉得它是一个必须经过的一个历史？ 必须经过的一个历史，因为那个阶段呢， 对于我后面的这个特别是音乐能力的一个成长嘛，我觉得你到过了一些这个你原来可能不会主动选择的一些这个区域吧，然后呢你能发现到一些自己的一些身上的一些新鲜的东西，就是你这个，所以这是原来初期的时候签到第一家公司的时候公司的这个创作要求是那样的，但初期会比较抵触，但其实现在反观过来的话，其实那个阶段积累了很多的经验。 我觉得这样挺好玩的，就人生当中你看比如自己谈到自己二十多岁的时候曾经犯过一个特别傻的一个错误，或者说曾经做过一个什么事情当时觉得还挺厉害的，然后若干年之后你再回去看又觉得哎，当时那个自己傻傻的挺可爱的，但也就是那个时候的自己应该有的一个样子嘛，也无所谓。 对对对，什么样的年龄然后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吧，因为 经过的都是你的风景，都是你的故事。 是是是， 哎呀妈，你怎么突然间鸡汤上身？ 那这些故事呢将在以后成为你的养料，比如说这个表现在我们的创作过程当中了。 我的妈呀，你这话太老派了呀。你是不是60后主持人？ 我不像95后的了，是不是？ 简直了。 OK， 总之吧，但是樊雪刚才说那一点是很对的，重生这张专辑当中涵盖了现在顾峰所喜欢的音乐类型，然后包括现在做乐队也是一开始的时候就做乐队的是吧？ 对，我本来进入这个行业之前就一直是在玩乐队，所以现在的这个创作的话其实我觉得 算是回归最开始的那个初心， 回归了。对对对，就反正是那时候创作做音乐没有任何的企图，没有，对，没有任何的所求，就是我喜欢这个东西，我热爱这个东西。 刚才我们听到第一首歌曲也是 C 位主打歌，选择的是荒这首歌曲，下面按照这样的心情你会想唱哪一首歌呢？ 按照心情， 心情 随你走。 对， 那带我飞吧， 带我飞吧， 你带我们飞吧。 这首歌曲也挺有意思的，那我们直接唱吧，好不好？ 好， 好。 在唱之前，还是提醒一下大家，怎么样收看到我们的节目？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一直播这个新浪微博搜索“活力酒吧”。 好，带我飞吧，继续欢迎顾峰。 说声爱你却虚弱无声，遇见你才发现自己还没牺牲，谁在压抑着我胸口的苦闷，转身突然转身逃得无迹无痕，你像一束阳光将我重新激活，像是一把利剑划开阴霾的天，掉那些包袱和纠结，虽然现在的我还是有些胆怯，快带我飞吧，带我飞吧，飞去山川和天。山高原，清泉湖水。 些包袱和纠结。虽然现在的我还是有些胆怯，快带我飞吧，带我飞吧，飞去山川和田野。快带我飞吧，带我飞吧，飞到青山里水泊，让雪山高全湖水为你梳妆，枕着你的甜美梦想，就这样，哦，就这样，哦，就这样。 真好听哎，我觉得男生一旦穿起简单的白 T 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年轻，特别的青春，是不是？ 特别是咱们北京青年广播的白 T， 对吧？你自己也可以看到自己这样的一个形象啊， 对， 穿着不同两个字， 特别的干净， 完全不同的一个人。 对，因为咱们直播间特别的暖和啊，穿这样一个也很舒适啊， 再加上你后面那个绚烂的背景，就感觉一下回到了那若干年前刚开始玩乐队时候的部分。 对， 因为我没玩过乐队，就玩乐队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好玩自由，然后对，然后因为大家一帮哥们儿在一起嘛，就是那种。 你们当时怎么组建起来的？ 这个 你会弹吉他你就来。 我当时还只是唱歌，对，我刚好碰到之前碰到那个队儿的时候，他们正好也要 做缺一个主唱， 做原创。然后呢，他们原来有那个原来是干那个 copy 嘛，然后后来是想做原创，然后呢想换一下主唱，刚好呢我非常机缘巧合的就碰到了。那时候是在那个羽凡，就是羽泉的那个成羽凡哥开的那个酒吧， 现在还有 我去玩。对，就是在军博那个，然后去。就看到那个乐队在上边，其实按照我的性格，我是比较羞涩的。 那我挺好奇，其实乐队一般都是玩得很嗨的，你是一上台自动就可以切换一个状态。 其实我是那天去呢，是本来是想去学习的，然后就是想自己看完就自己偷偷的看，偷偷的走呗。然后，但那个乐队太棒了，然后呢，我就在他们休息的时候，对休息的时候上去，他们表达了我的仰慕之情。然后 你是毛遂自荐上去的？ 然后他们说：“哎，哥们儿，你也是唱，你也是玩音乐的吗？”我说：“我说我也玩。”他说：“一会儿上来玩一下呗。”其实就是他们刚好也正好在找那个 主唱， 找主唱，对，然后呢，看我也是 机缘巧合， 对，就想试一下，结果试一下他们还挺满意，后来就跟他们就一起玩了几年，对， 真好。你看过《情深深雨蒙蒙》没有？ 看过啊。 记不记得那个当中那个赵薇演的陆一平 啊， 去那个大上海歌舞厅当中 啊，知道 试歌的那个经历，然后唱那小冤家， 小冤家啊，对对对， 就趁人家红玫瑰不在，自己赶紧上去那样，感觉有点相似哎。然后也是在一个酒吧 当中，没有那么心酸 了。我觉得你说的好浪漫 啊！你当时还没那么浪漫呀，只是随机性的。 对对对。 哦，然后就这样机缘巧合的玩起乐队，开始做起音乐了。 对对对。 还不小心就一起玩了好几年。 对对对，真是。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吧，会有这么多。为什么那么多全国各地的这个热爱音乐的年轻人都愿意过来？因为这里真的会发生很多非常有趣 的经历， 对，这些经历都是我觉得一辈子的谈资吧。对， 然后若干年过去之后，当初那个乐队是想自己做原创，做没做成不知道，反正现在你自己在做原创了。 对，当年因为那时候蛮早的，我刚来北京，我是2002年来的嘛，然后我们乐队刚组了没多久，到2003年不是那个。这个就零三年之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 就是那年非典来了，然后就、对，然后就乐队就散了一年多，然后呢后来我回云南去待了也将近一年嘛，然后后来又回到北京、我们又继续组队，但呢再重新组以后心气就没有刚开始那时候那么好了，就 是、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应该唱再一次是吧，你看这个点 Q 的还是可以的，好 符合我们现在的状态。 那接下来继续欢迎顾峰带来再一次。 我可以拿下歌词吗？ 可以啊，没问题。 新歌我不熟悉啊。 可以的，可以的。 你也可以拿手机看歌词。 嗯，刚才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一直眺望海的那边好几次 啊， 因为我在中间刚刚放的时候，我甚至以为是就是放了原唱，开了原唱，我就一直在仔细的这个辨听有没有呼吸喘气声，后来才发现是现场的，这毕竟我们是一个现场直播嘛，还打算揭发一下我们嘉宾的。 你还想说哎呀，你说你这个赞美人真的是赞美的太拐弯抹角了呀，大家还要仔细的去理解、原来是想赞美我的现场唱的非常的好听。 对，就是以为是放了原唱。 好吧，我们这首歌曲呢又陷入到了昔日的尴尬的情况，迟迟不肯出赛。那迟迟不出赛的情况之下，再度的预告一下，欢迎大家除了进行广播收听之外，记得锁定视频直播。 是的，现在已经出来啦。 再一次欢迎顾峰。 转转哪儿也不想去了，突然遇见你，忍不住再次穿上跑鞋，任性撒野狂奔向你。我以为我穷了，没有真心挥霍，什么也不相信了，遇见你，恨不得把心全部掏出，炙热孤勇跳动为你。我鲜活明镜，仿佛从来就没受伤过，一如当年不离情意，再一次奔跑，喧闹，再一次燃烧，再一次狂野，再一次拥抱，再一次亲吻，再一次爱。 自己回答了不好， 人哪里回答不好了？ 我以为我累了，已经懒得再去想曾经对爱的狂热，突然遇见你，就像是换了新鲜的血，重新激活山河丛林，生辉的明眸像是头顶璀璨的繁星，照亮前程永恒闪耀。再一次喧闹，再一次燃烧，再一次狂野，再一次拥抱，再一次亲吻，再一次爱我。 再一次亲吻，再一次爱我，不好，再一次爱我，不好。 答应了、 答应、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听的是不好了。 这画风怎么那么奇特？顾峰那边说再一次爱我好不好，他就说好好好好 好好好。 怎么莫名其妙又变成了相亲交友类节目？ 零几年的时候是不是爱过吗、 好吧，这是我们现场演唱的再一次，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挑战新歌声， 一会儿见。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Welcome。 星期三晚上8:32，欢迎各位再一次锁定 FM 98.2，再一次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再一次见到了樊雪， 再一次的见到了泽华，以及我们今天的嘉宾顾峰。 欢迎。 大家好。 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今天三个的季节呀、简直真的是三个季节。 四弟、大家好，我是冬天。 我是秋天。 哇，那我就是夏天了呗。 你必然了。来吧，收看方式。 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记得选择我们的频率挑战新歌声。同时呢，也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到一年四季的我们。 好的，那个 我觉得直播间装不下你了， 真的是 一直在这儿， 可能随时会冲出去，可能我也要重生一下。好吧，今天呢顾峰也是带来了全新专辑重生当中很多好听的歌曲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MV 好不好。这张专辑也是拍了很多支 MV 是吗？ 对拍了几个。 我们首先要看到是同名主打歌这个荒的 MV， 你要不要先讲解一下、还直接看？ 直接看吧。 没什么可讲的、那就我们直接看一下这首荒的 MV 什么样的感觉。 刚才 Siri 主打歌带来的荒， 这是在地铁通道里吗？ 不是，地下车库，就在我们公司地下。 那一辆车都没有刻意的清走的吗？ 没有啊，前几天不是那个 放假， 对，放假啊，国庆的时候放假的时候， 感觉还挺不错的。 它那个通道比较长的， 是的。 变着花样向全世界直播，总想让人知道自己很忙，其实心里一直在慌着，每天不是坐着就是躺着，总想着太阳会再次升起，我还会迈开步去追寻，却在每一次清醒的时分看到的又只是落日黄昏。 己有多傻，却不让人说。没想来到底为谁而活，到底什么才是我要的，还能肯定的是我还活着。常会想为什么在这里，我应该还能重拾勇气，会再次找到存在的理由。安心动发生在喝醉以后， 正好，看 MV 的时候我也很想拍这 MV。 看 MV 的时候我脑子里出现了一句诗 啊，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为什么？ 就是世间的热闹和喧闹跟我没有关系，热闹是他们的，然后孤独是我自己的，不管外面怎么的花红柳绿的，然后我就自己在地下室唱歌。 哎呦，真文艺。你看我想到的画面就是，你看人家都在那个地铁那个地下通道当中唱歌哈，还能赚点收入，你说你站在这么一个停车场一个人都没有，这一晚上都白唱的呀，一分钱也没赚到。 还得给钱。 还得给场地费。是不是 这 MV 还挺有意思，一共拍六支 MV 是不是？ 对对对， 现在大家可以通过网易云都可以看到。 对，在网易云上都可以看。 OK， 这张专辑当中 有什么构思吗？因为你跟外面都没有关系，这支 MV 有没有什么构思？ 对啊，就是慌啊，就是很荒芜的一种状态吧。对， 不是为了省钱。 这是第一位的。 万万没想到系列。 好吧， 一语中的。 还有哪些 MV 大家都可以自己上网去看一下哈。 是的。 那这张专辑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带给大家哪一首歌？ 那唱这首《脱离》吧。 脱离。 好。 对。 脱离是个什么感觉的？ 脱离，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会被很多表象的东西去束缚和影响，特别我们生活也好，工作也好，情感也好， 还有肥胖和衰老， 对， 还有贫穷。 你看你关注的这三个点吧。 然后适度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自己这个抽离出来，然后呢，对，换一个角度啊。我觉得这个角度最好是能够飞翔起来，像鸟一样在空中，然后去看自己啊，你生活在这个芸芸众生中间是个什么样的样子？ 脱离之后带我飞吧。 对，然后去把那个当初的那种比较纯粹的梦想，那种对你的追求是什么，然后去重新想一想。对， 讲得真好。我就想到您说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你看樊雪照着镜子，我不胖，我很轻盈，我一点也不衰老，我轻盈到可以飞起来。 我有钱。我很有钱。 来吧，我们继续来听一下这首《脱离》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欢迎顾峰，也再度的提醒大家，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的。 Thank you. 有点沉重的刺痛，突然想来点阴霾，此刻我不想醒来，就让我躲在梦中，这世界让我的眼不想睁开，卑微的像颗尘埃，在原地打转徘徊，理想在光年之外，快忘了它的存在，阳光每天都精彩，却从来与我无关，只等黑夜来临再将我掩埋，常残留一点希望，相爱也唯一的光，用你坚定的双眼，我知道你看得见，终于我推开了窗，将世界全部照亮，我相信你会到在，我却在路口徘徊，小心地保持姿态，再慢慢把手张开，我等待风会吹来，托起我飞向天空，将当初日游的梦想带回来， 哎，这首歌曲很不好唱哎，我觉得很高， 挺高， 对， 挺高，很高点。 副歌部分一直在那个那个换声区的那个位置，所以有点累，唱的会。 这是故意难为自己吗？ 是的， 跟自己过不去。 又想 我觉得有一种飞翔的感觉吧，对于我来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 带大家出声。 有。那这个音高是你自己在挑战自己的一个音高，还是你平时就是可以驾驭的？ 其实能驾驭，对。其实并不是单独的音高并不是很高，只不过是整个副歌它一直在这个音区嘛，没有 在徘徊，对， 没有说很松弛的那个位置，所以说 很累， 会有一点累，对。嗯， 哎，我发现就这张专辑《重生》的后面啊，它是一个就是有晕染，好像泼墨的一个，特别符合我们后面的。 啊，跟我们后面那个背景板很像， 对， 就重生的意思是吗？有一种放烟花、泼墨的一种感觉， 有一种偷看我们节目 生命迸发的那个意思 啊， 你一定偷看了我们节目，然后看这个背景板， 窃取我们的创意， 告他一下。但这个封面确实是很有意思的， 是的。 歌曲当中唱的，我相信你会到来，带我脱离这片苦海。嗯，谁呀、 啊？我刚才也想问，是人呢，还是事呢？ 对呀、啊，你是谁？ 其实是我觉得所向往的一切的美好吧。我觉得真的人生在很多时候， 看不到方向的时候， 对，你会突然好像是某一件。但是肯定是你喜爱的一件事物，或者是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段感情之类的，它会让你感觉生命好像被打开了，就被钥匙给启动了一样。 我就非常需要这样一个仙女棒，变瘦变美变漂亮的这种。 我的天哪，你说你的人生就真的是变瘦变美变漂亮，只要有这三点就够了，是不是？其他什么都不需要。 哪有啦，这不是肤浅的一个小愿望吗？ 哎，我就讲真，如果真的 我都没说自己要一个亿呢。 哦呦。 我有一个小目标，那就是先变美，然后再说钱的问题。 我的天哪，你说现在的女孩子变瘦变美变漂亮，这都是小目标，一个亿还是个大目标。好。那个问一下顾峰哈，你现在也经历不同的阶段了，你觉得现在这个阶段哪个你是可以带你脱离这片苦海？它是什么？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我重新审视之后，然后呢真实的这个我自己才能走出来，对，我不能。 你现在是只有自己可以把自己带出来。 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因素吧。对，这个所有的外因其实都是辅助，最重要的还是内因得起作用。所以，这张专辑，我说这个为什么要写那么多自我反省的东西？我希望能够去跟自己诚实的这个 对话， 对话。我像照着镜子一样，然后呢，把自己。这个你是什么样，然后你该怎么样，就得跟自己辩论吧。 我的天哪，你是突然间反雪上身吗？你让我们反雪天天就是无论哪里都要拿出来一面镜子，时刻要知道你是什么样。 人家是照内心的自己啊，我们两个是两块咖。 你也是啊，我是什么样我得明确清楚了。好吧，问一个 提醒着自己的小目标。 问一个挺奇怪的问题吧，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吗？ 喜欢 啊。为什么想那么久？ 因为我想说这种喜欢其实带有很多这个痛楚吧，因为其实我们每天生活，就我们的成长一直教我们怎么样去包裹自己，怎么样去武装自己，让自己变得这个像自己向往的那样美好。但实际上我们会有一些，就我们很真实的那个自己，你剥离掉所有的这些华丽的外表和这些去掉以后，其实你会发现自己会是有问题的。那我为什么要迟疑呢？我觉得就是我说的这个喜欢，因为我觉得这个喜欢是一个真实的自己，我觉得这样的自己呢是有真正有能量的，然后呢有这个有触感的，然后这个对，就这样，对。 所以你看《重生》这张专辑它的分量也就出来了，它等于是一个在跟自己对话，然后再去接触那个自己曾经不喜欢的状态，不喜欢的自己你也给展示出来了，然后你自己喜欢的样子你也呈现出来了。 是的， 这是一件挺难得的一个事情。 对，我们今天这五首歌其实都是以我为中心。哎， 你吗？ 当然不是我了。 信誓旦旦的以你为中心。 死我了 啊！你继续。 对，就是我们平时听到的歌可能更多就是讲述某个人某件事情某种心情，然而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五首歌真的就是在说自己的状态。 是的，对，这张专辑的创作可能会比较自我一些。因为前几天做那个试听会的时候，有那个乐评人老师有 提到这一点，说你这个太过于自我了一些， 会不会太小众一点？ 对，太小众。然后呢，而且特别一些年轻一点的这个听众的话，他会觉得听着有点费脑。 没有，年轻的听众听得挺带劲的。 樊雪隆重介绍一下，九七年出生的小朋友，哇， 小朋友。 所以你他现在唱，你肯定不能说你不喜欢听。 我听得， 谢谢那么给面 。那句话是听得懂的，可能因为我有文化吧，我是可以听懂的。 对。 那我就问这样一个问题吧，就是顾峰这张专辑作品，你会推荐给你的同龄人听吗？ 不太会。 真的吗？ 也没有了，就可能会更偏向于给我的哥哥，比我大个两三岁三四岁的这样的哥哥，就我亲哥哥了，三四岁的这样。 对，这张作品这张专辑的作品可能更需要有一点点有一定的这个阅历吧。 你知道为什么吗？ 对， 主要是啊，不是咱们哥的问题，主要是啊，这不最近找工作了吗？大家都很迷茫，我得让大家听点开心的，什么今天是个好日子啊，这种。 带我飞吧，不就很好吗？ 哎，这个是可以的耶， 是不是？ 但是像其他的，对，像是其他的跟自己对话，这正不知道自己想干啥，自己是啥呢？ 所以才坚定你是谁嘛。 对哦，这也是一个点，可以用这个点来宣传一下。 但你看，这就挺直观的，就九七年的小妹妹就直接说，我不会跟我同龄人听，我会给比我大的。 其实我创作时候有考量过这一点的，就是为什么没有去那样说我要写给谁听？这个从这张专辑的每一首的创作，我都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知道吧？就是没有 一个明确的对象感。 对，我就是想表现的是我想说什么，对，这点是最重要的。 出发点是自己。 对，因为这样的话，你拿出来的东西才够有诚意吧？要不然，我觉得过去那么些年，写了不少，就我说带有很明确的这种功利心的，创作出发点的东西，我觉得，没意思。还是写自己的东西，可能会觉得比较痛苦吧，就是因为你把自己的一些 剖 析出来了， 等于是把伤口给大家看了。 也可以这么说吧，是但是这样的感觉让你觉得自己很真实，对。 那也就意味着这张专辑不仅是顾峰的重生的顾峰，也更是观众听众对于顾峰的重生的认识。认识的重生，能听懂吗？ 能听懂。 我看泽华老师一脸， 确实 看着我 有文化， 是不是啊？你看，我也想说， 对， 今天可能因为顾峰的存在吧，整个人都特别的 忍不住就 书卷气太浓了呀， 就是想当老师的那种了。 一股味儿飘过来了，哎，书的香味哈，好吧，那这张专辑呢，目前网上都有了，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 APP 可以听到。然后呢，最近有没有什么演出？ 最近在跟乐队在做，对，很多磨合和排练这样的，对，可能下一步想做全国的一些live 的这个演出。 哇哦，暂时有计划吗？ 正在计划中，对。 好， 现在还是要跟乐队的兄弟们把这个默契度再提升。 好的，我们也期待着。 大家就多多关注一下新浪微博就好哈。新浪微博怎么写？ 顾峰 music， 顾峰 music， 还有一首歌的时间，要不要再给大家带来一首？还是 好啊，那唱就唱这首《重来》吧，好吧？ 好，重来。那你是希望我们节目再重来一次吗？没关系，我们不介意哦。 是希望再来一次， 再一次， 也不能说不介意，我个人还是有点介意。重来一次的话，那我们工钱你可以付一下啊，那个什么淘宝啊、微信啊都为淘宝 淘宝 啊、 支付宝、微信 对都可以。 那个我也不建议。 双十一有打折吗？ 没有，还不到。哎，最后一首《重来》，再度的欢迎顾峰。 不知道，以为再来一次。 的我才醒来。不知道开始的位置对不对啊，却发现想要的生活却躲也躲不掉，没用的酒精只会增加一份头痛欲裂，故意装作糊涂不想明白，失去的光阴和手里的牌，剩下的都是不想要的，却甩也甩不掉，怀揣着无奈硬撑起嘴角来做盾牌，我们忙得都依赖

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